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是 AC 自动机如何用多模式串匹配实现敏感词的过滤功能。基本上支持用户发表文本内容的网站，大部分都会有这个敏感词过滤功能，用来过滤掉用户所输入的淫秽、反动、谩骂等内容。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功能是怎么来实现的呢？那实际上，这些功能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字符串匹配算法，也就是通过维护一个敏感词的字典，当用户输入了一段文字内容之后，通过字符串匹配算法来查找用户所输入的这段内容是否包含了敏感词。如果说有，那么就用三个星把它替代掉。我们在前面的时候讲过好几种字符串匹配算法了，他们都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访问量巨大的网站来说，比如说淘宝，用户每天的评论数有几亿甚至几十亿，那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敏感词过滤系统的性能要求就会很高。毕竟我们是不希望用户在输入内容之后要等几秒才能发送出去的。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为了这个功能消耗太多的机器。那如何才能实现一个高性能的敏感词过滤系统呢？这就要用到我今天要讲的多模式串匹配算法。我们在前面集结的时候讲了好几个字符串匹配算法，有 BF 算法、RK 算法、BM 算法、KMP 算法，还有赘述。前面四种算法都是单模式串匹配算法，只有赘述是多模式串匹配算法。我曾经说过，单模式串匹配算法是在一个模式串和一个主串之间来进行匹配，那也就是说在一个主串中查找一个模式串。多模式串匹配算法就是在多个模式串和一个主串之间来做匹配，也就是说在一个主串中要查找多个模式串。那尽管说单模式串匹配算法也能完成多模式串的匹配工作，那比如说开篇的思考题，我们针对于每一个敏感词，那通过单模式串匹配算法和用户所输入的文字内容来进行匹配。但是这么做的话，每一个匹配的过程都需要扫描一遍用户所输入的内容，那整个过程下来就要扫描很多遍用户输入的内容。如果说敏感词很多，比如几千个，并且用户输入的内容又很长，那假设有上千个字符，那我们就需要扫描几千遍这样的输入内容。那很显然，这种处理思路非常的低效。与单模式匹配算法相比，那多模式串匹配算法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就要很高效了。它只需要扫描一遍主串，就能在主串中一次性查找多个模式串是否存在，而大大的提高匹配效率。我们知道赘述就是一种多模式串的匹配算法，那么如何使用赘述来实现敏感词的过滤功能呢？我们可以对敏感词字典进行预处理，构建成赘述结构。这种预处理的操作其实只需要做一次。如果说敏感词字典动态更新了，比如删除添加了一个敏感词，那我们只需要动态的更新一下赘述就可以了。当用户输入了一个文本内容之后，我们把用户所输入的内容作为主串，从第一个字符，我们假设是字符 C 开始，在赘述中进行匹配。当匹配到赘述的叶子节点，或者中途遇到了不匹配的字符的时候，我们将主串的开始匹配位置后移一位，也就是从字符 C 的下一个字符开始，重新在赘述中进行匹配。基于赘述的这种处理方法，有点类似于单模式串匹配算法的 BF 算法。我们知道，单模式串匹配算法中 ，KMP 算法对 BF 算法进行了改进，引入了 Next 数组，让匹配失败的时候，尽可能将模式串往后多滑动几位。那借助于单模式串的优化改进方法，能不能对多模式串赘述进行改进，来进一步提高赘述的效率呢？这个时候就要用到了 AC 自动机算法了。赘述跟 AC 自动机之间的关系，就像单串匹配中朴素的串匹配算法跟 KMP 算法的关系一样，只不过前者针对的是多模式串而已。所以说 AC 自动机实际上就是在赘述之上加了类似 KMP 的 Next 的数组，只不过此处的 next 的数组是建立在数上罢了。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看具体的代码表示。所以说 AC 自动机的构建包含了两个操作，将多模式串构建成赘述，在赘述上构建失败指针，也就相当于 KMP 算法的失效函数 next 的数组。关于如何构建赘述，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就讲过了，所以这一节我们就重点来看一下构建好赘述之后，如何在它之上来构建失败指针。我用一个例子来给你讲解，这里有四个模式串，分别是 C、BC、BCD、ABCD， 主串是 ABCD， 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一下。赘述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有一个失败指针，它的作用和建构的过程跟 KMP 的 Next 的数组极其相似， 所以想要看懂这节内容，你就需要先理解 KMP 算法中的 Next 数组的构建过程。如果你还有点不清楚，那么建议你先回头去弄懂 KMP 算法。假设我们沿着萃数走到了 P 节点，也就是下图中的紫色节点，那 P 的失败指针就是从 root 走到了紫色节点形成的字符串 ABC， 跟所有模式串前缀匹配的最长可匹配后缀子串，也就是箭头指的 BC 模式串。这里的最长可匹配后缀子串，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字符串 ABC 的后缀子串有两个， BC 和 C。我们拿它们和其他的模式串进行匹配。如果说某个后缀子串可以匹配到某个模式串的前缀，那我们就把这个后缀子串叫做可匹配后缀子串。我们从可匹配后缀子串中找出最长的一个，也就是刚刚所讲到的最长可匹配后缀子串。我们将 P 节点的失败指针指向那个最长匹配后缀子串所对应的模式串的前缀的最后一个节点，也就是下图中的箭头所指向的节点。计算每一个节点的失败指针，这个过程看起来其实有些复杂。其实我们可以把数中相同深度的节点放到同一层，那么某个节点的失败指针只有可能出现在它所在层的上一层。我们可以像 KMP 算法那样，当我们要求某一个节点的失败指针的时候，我们通过已经求得的深度更小的那些节点的失败指针来推导。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逐层依次的来求解每一个节点的失败指针，所以失败指针的构建过程是一个按层便利数的过程。首先 root 的失败指针为 root， 也就是指向自己。当我们已经求得了某一个节点 P 的失败指针之后，那么如何来寻求它的子节点的失败指针呢？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一下我所画的具体的图。我们假设节点 P 的失败指针指向节点 D， 我们看节点 P 的子节点 PC 所对应的字符是否也可以在节点 Q 的子节点中找到。如果找到了节点 Q 的一个子节点 QC， 那对应的字符跟节点 PC 对应的字符相等，那么就将节点 PC 的失败指针指向节点 QC。如果节点 Q 中没有子节点的字符等于节点 PC 包含的字符，那么就让 Q 等于 Q 的 fail 指针，继续上面的查找，直到 Q 是 root 为止。如果还没有找到相同字符的子节点，就让节点 PC 的失败指针指向 root。我将构建失败指针的代码贴在了这里，你可以对照着讲解一起来看一下，应该更容易理解。那这里面呢，构建萃数的代码我并没有贴出来，你可以参照上一节的代码自己来实现一下。通过按层来计算每一个节点的子节点的失败指针，通过刚刚所举的那个例子，最后构建完成之后的 AC 自动机就是我现在所画的这个样子。 AC 自动机到此我们就构建完成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 AC 自动机上匹配主串。我们还是拿之前的例子来进行讲解。在匹配的过程中，主串从 I 等于0开始， AC 自动机从指针 P 等于 root 开始。假设模式串是 B， 主串是 A， 如果 P 指向的节点有一个等于 BI 的子节点 X， 我们就更新 P 指向 X。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通过失败指针检测一系列失败指针为结尾的路径是否是模式串。这一句其实不太好理解，你可以结合着代码一起来看一下。处理完之后，我们将 i 加一，然后继续这两个过程。如果 P 指向的节点没有等于 BI 的子节点，那么失败指针就派上用场了。我们让 P 等于 P 的 fail 指针，然后继续这两个过程。关于匹配的这部分，文字描述不如代码看得清楚，所以我把代码贴了出来，非常的简短，并且添加了详细的注释，你可以对照着一起来看一下。那这段代码输出的就是在主串中每一个可以匹配的模式串所出现的位置。那好， AC 自动机的内容我们就讲完了。关于开篇的问题，你现在应该有了答案了吧？实际上我上面贴出来的代码已经是一个敏感词过滤的原型代码了，它可以找到所有敏感词所出现的位置，你只需要稍加改造，然后再便利一遍文本内容，就可以将文中的所有敏感词替换成三个星了。所以我在这里着重的讲一下 AC 自动机所实现的敏感词过滤系统是不是比单模式串匹配的方法更加高效呢？首先我们需要将敏感词构建成 AC 自动机，包括构建萃数以及构建失败指针。我们上一节讲过，萃数构建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乘以 Lex， 其中 Lex 表示敏感词的平均长度，M 表示敏感词的个数。那么构建失败指针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我在这里给了一个不是很紧确的上界， 假设萃除中总的节点个数是 K， 每一个节点构建失败指针的时候，最耗时的环节是 while 循环中的 P 等于 P 的 fail 指针。每运行一次这个语句， P 指向节点的深度都会减少1，而数的最高高度也不会超过 length。所以说每个节点构建失败指针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length， 整个失败指针的构建过程就是大 O 括号 K 乘以 length。不过 AC 自动机的构建过程都是预先处理好的，构建好之后并不会频繁的更新，也不会影响到敏感词过滤的运行效率。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用 AC 自动机做匹配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跟刚刚所构建失败指针的分析类似， for 循环依次便利主串中的每一个字符， for 循环内部最耗时的部分也就是 while 循环这一部分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length，所以说总的匹配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乘以 length。 因为敏感词并不会很长，而且这个时间复杂度只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上限，那实际情况下可能接近于大 O 括号 N， 所以 AC 自动机做敏感词过滤性能非常的高。你可能会说，从时间复杂度上来看， AC 自动机算法匹配的效率跟萃数是一样的呀。实际上因为失效指针可能大部分情况下都指向了 root 节点，所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在 AC 自动机上做匹配的效率是远高于刚刚计算出的比较宽泛的时间复杂度的。只有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AC 自动机的性能才会退化的跟萃数是一样的。今天呢，我们讲了多模式串匹配算法 AC 自动机，单模式串匹配算法是为了快速在主串中查找一个模式串，而多模式串匹配算法是为了快速在主串中查找多个模式串。AC 自动机是基于萃数的一种改进算法，它跟萃数的关系就像单模式串中 KMP 算法和 BM 算法的关系一样。 KMP 算法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next 的数组，类比到 AC 自动机就是失败指针，而且 AC 自动机失败指针的构建过程跟 KMP 算法中计算 next 的数组极其的相似，所以要理解 AC 自动机你一定要掌握 KMP 算法，因为 AC 自动机其实就是 KMP 算法在多模式串上的改造。那整个 AC 自动机算法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将多个模式串构建成 AC 自动机，第二个部分就是在 AC 自动机中匹配主串。那第一个部分又分为了两个小的步骤，一是将模式串构建成萃数，另一个就是在萃数上构建失败指针。到此为止，字符串匹配算法我们就全部都讲完了。你能试着分析总结一下各个字符串匹配算法的特点和比较适合的应用场景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